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北一幅画，十多的清香不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生花的亭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崖的石林把歌唱，多金石林会打花，竟敢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花的亭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深邃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看阿什马， 阿黑哥 阿什马，

Thank you.

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